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钟，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98.2。是否需要播放 FM98.2 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 FM98.2 全频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听听看你够年轻吗？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年轻创造未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山心，欢迎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我在这里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热门 游戏， 萝莉， 御姐，萌那个。 天天有惊喜，天天有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03，您正在收听的呢，没错，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什么节目呢？也没错，漫游嗨翻天。谁呢？更没听错啊！我就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 怎么看呢？ 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漫游嗨翻天啊、您就可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交流啦。 如果你觉得我们每期啊还不错，比较帅，比较美，那你怎么才能看到回放呢？就是上 B 站啊，搜索我们漫游嗨翻天，也可以搜索左小美啊，但是估计现在不太行，搜索漫游嗨翻天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每期回放了。 哎，搜索左小美可以回去试一试，看有没有、 看看有什么惊喜。我这么说一定不是白说的这话。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哈，搜不着的话怎么办呢？ 搜不着的话就凉拌呗，跟我们 QQ 群互动啊， 反正可以搜漫游嗨翻天嘛。 对 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 QQ 群，最近很火热呀。 是的，终于许可终于进群了。 对，我 什么感想采访一下。 哎呀，真是，我感觉大家太热情了，一进来就是礼物啊、花啊、转红包、钱啊，我都不好意思。真的吗？真的。有很多听众私自给我发钱什么，我在底下就不好意思，但是我还是给收了。 但是周末的时候许可要给大家回馈一下，许可来给大家发红包好不好？ 好，周末的时候我给大家发红包。 所以进群有福利。 对，说一下群号。 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三。另外呢，还要跟大家预告一下，6月26号的时候，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还有开播日17小时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 没错，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节目啊，这个活动啊，6月26号，6月26号当天呢，北京青年广播会举行随手拍 FM98.2赢限量版明星 T 恤活动，只要您拍下自己正在收听 FM98.2的照片，发送微博并@活力982。就有机会得到北京青年广播限量版 T 恤一件，先到先得。 是的，那么更多的精彩活动呢，您还可以关注982魔力工厂来了解详情。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的埃罗芒阿先生。 我先说名字啊，小梅，我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巧妙的日子，因为我刚才在导播间的时候就看见我一位特别好的朋友，刚才我就说，我说今天怎么会是 好巧啊， 我说好巧，这个节目吃天天有惊喜，我们之前两节目天天给我惊喜，今天这位嘉宾的名字也是给我惊喜，因为我以为 One Piece 里的就是队医来了， 对，我们待会儿可以问一问，就是我们这个萌妹 coser 的 CN 名字和那个动漫人物 到底 有没 有 关 系？ 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萌妹 coser 乔巴，欢迎乔巴。 我是乔巴，今天很高兴的参加漫游嗨房间这个节目与大家见面，然后今天 cos 的艾龙漫画新线里面的沙悟， 沙悟， 我 选沙悟， 你怎么没 cos 一个乔巴过来呀？这等会儿再说是吧，这有什么关联，好， 这个留一个小小的悬念，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跟我们的乔巴交流呢，也可以通过 B 站找到漫游咖啡店的直播间跟我们刷弹幕互动。那我们现在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回来。 没错，然后大家知道我们每天为什么能这么巧妙这么巧合吗？就是锁定收听 FM98.2，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惊喜等待着你。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号大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什么节目呢？没错，最好听的漫游嗨翻天啊！您正在锁定的就是我们的最新的调频 FM98.2， 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萌妹 coser 乔巴。那问问乔巴吧，乔巴和这个海贼王里面的乔巴有关系吗？ 对啊，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对啊，为什么呢？ 我就是从海贼王来入坑的，然后当时特别特别喜欢乔巴。然后就想怎么有可以这么萌这么一个神物，就是就可爱到极点了，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用他的名字然后命名自己，是这样。 但是乔巴，你知道 One Piece 里的乔巴是公之母，你就敢用这名儿？ 什么叫公母？怎么能是可爱的形容这种萌物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不是条路，就是他是男性还是女性？ 但是可爱的男孩子啦。 是男孩子啊。 所以我们乔巴其实是特别喜欢各种萌物的，对吗？ 对对对对对。 所以也特别喜欢这个萌萌的 和田沙悟 老师。和田沙悟 今天 cos 的这个。 对对，是的，待会儿可以戴上面具给大家看。 你还有面具呢？ 是的，这个人物角色 是有面具的。要不要现在先看一下？先看一下，对， 因为他在这个《艾罗芒阿先生》这部日番里面，这个角色是 我就是用他直播的， 毫无违和感，感觉 他是特别害羞的一个姑娘，所以他经常就是要戴着面具示人，不愿意以真身来面对。 我以为你说是那种，乔巴，那你有没有点含羞草的那意思？就是一碰你这个面具或者脸，就跟往回缩一下，会不太会， 这是 那是含羞草， 生化这个高生物 声控，对对对， 然后那个想问问我们的乔巴，什么时候开始玩的 cosplay 啊？ 我在大学。大二的时候吧，刚开始去买的第一套 C 服， 是怎么决定放飞自我， 是 挑战一下自我去玩 cosplay 了呢？ 还好吧，就是当时是也是大二的时候开始。沉迷动漫， 一次偶然的机会是吧？ 对对对对对。 乔巴，你知道吗？我是看着你的 cosplay 长大的。 不谢。 真的真的。 你在逗我。 没有没有。 不是，你知道吗？ 我在大学大二的时候吧，刚开始去买的第一套 C 服， 那怎么决定放飞自我， 是 挑战一下自我去玩 cosplay 了呢？ 还好吧，就是当时是大也是大二的时候开始沉迷动漫， 一次偶然的机会是吧？ 对对对对对。 乔巴，你知道吗？我是看着你的 cosplay 长大的。 啊，不信。 真的真的。 别逗我。 没有没有。 不是，你知道吗？ 我在大学大二的时候吧，刚开始去买的第一套 C 服。 那怎么决定放飞自我？ 是 挑战一下自我去玩 cosplay 了呢？ 还好吧，就是当时是大也是大二的时候开始沉迷动漫， 一次偶然的机会是吧？ 对对对对对。 乔巴，你知道吗？我是看着你的 cosplay 长大的。 啊，不信。 真的真的。 别逗我。 没有没有。 不是，你知道吗？ 什么角色？对对对。 然后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是吧？ 对，这个小姐姐好帅啊！然后后来接触的时候就觉得哇，自己也可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 迷上了这个， 对对对对对，谁想了？ 小美，你记得吗？来咱们节目其实也不少 coser 了啊，每天有很多 coser 都有不同的回答。你比如说乔巴，我给你听听，你之前几个小姐姐们是怎么接触上这个？有让朋友拉入坑的， 对， 就是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朋友带我去，然后我就滑。所以你知道吗？大家就是这么入坑的，稀里糊涂入坑式。 对，可能很多就是小伙伴就接触二次元之前，他可能不会特别有具体的感官形象，他可能觉得啊，萌萌的少女可能都是 美少 女 战 士啊这种的， 萌萌的男孩葫芦娃嘛， 萌萌男孩。哎，想想有没有就是这个大家通吃的男性形象？ 黑猫警长算吗？ 那都是算是我们 海尔兄弟。 海尔兄弟算是启蒙的， 海尔兄弟算是启蒙的，对吧？ 算是很多小伙伴启蒙的这个动画角色。 你还会唱那主题曲吗？你们俩？ 那个 下雨打伞 雷欧， 对对对， 是的。然后我们跟今天也是准备了很多乔巴的 cosplay 的照片。 刚才我还偷看了一下，现在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小美你说吧。 通过这个 FM 98.2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不妨来找到 B 站，打开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这些照片了。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现在一边播放一边让我们乔巴给大家讲一讲当时是什么时候出的这个 cos 的是谁，好不好？ 先看这个，这个好像。好，那估计是我们现在是有点死机啊，稍微 好尴尬， 不过没关系，为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要跟乔巴再聊一会儿，再看图片。我耍直播你有点调皮啊，你今天不让我看乔巴的美照，对呀。 没关系，那我们还是先聊会儿天是吧？ 先跟乔巴聊会儿天嘛。 这个其实乔巴，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角色的专业户了。 专业户什么角色 ？Zebra。 Zebra。Zebra， 你没有说成 Spa 我就很开心了。 Zebra， 看我们这个导播老师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起来？哎，好像现在是不是可以了？ 现在应该可以了啊。Zebra 是什么角色呀，小马 ？Saber，Saber， 就 是 Fate 里面的一个角色。 对， 这 Fate 其实，在很多小伙伴看来，应该算是神作一系列的， 对，比较经典的一个。 因为我现在在玩那 Fate 那个手游， 对，它也有 真的真的，我觉得很经典。但是动漫我说实话没看过啊。对，但是玩那手游感觉很不错。 Fate 其实是有一系列很还好几部番。 哎，好了，那咱们来看吧，就先从这张。 我们先从第一张开始。 这一张是。 这肯定是 Fate 了。 应该是去年吧，在对，在奥森的时候拍的一套蓝战盔甲的。他一整套我还没有修完，所以 只给了我一张。 哦，是这样。乔巴，你知道我 实在不好意思说。 乔巴，你知道我觉得这张图片的精华在哪吗？你居然拿一支箭完美的挡住了自己的右半边眼睛。我特别想看看你左边眼睛是什么眼神，能拉大吗？ 可以，但主要是它是有一个动作，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人物有 这一张是， 这肯定是废的了。 应该是去年吧，在对，在奥森的时候拍的一套蓝战盔甲的。他一整套我还没有修完，所以 只给了我一张。 哦，是这样。乔巴，你知道我 实在不好意思说。 乔巴，你知道我觉得这张图片的精华在哪吗？你居然拿一支箭完美的挡住了自己的右半边眼睛。我特别想看看你左边眼睛是什么眼神，能拉大吗？ 可以，但主要是它是有一个动作，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人物有 这一张是， 这肯定是废的了。 应该是去年吧，在对，在奥森的时候拍的一套蓝战盔甲的。他一整套我还没有修完，所以 只给了我一张。 哦，是这样。乔巴，你知道我 实在不好意思说。 乔巴，你知道我觉得这张图片的精华在哪吗？你居然拿一支箭完美的挡住了自己的右半边眼睛。我特别想看看你左边眼睛是什么眼神，能拉大吗？ 可以，但主要是它是有一个动作，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人物有